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7集《我亲爱的少年》6。半晌后，车燕晴才把手机扔回给温以凡。温以凡盯着还在通话中的屏幕，突然不太敢听了。想到了上回自己想让赵元东把自己接回去时，对方连话都没有听就挂断的反应，他捏了捏拳头，缓慢地把手机贴到耳边：“拜托了，妈妈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，你别再抛下我了。”下一刻，那头再度传来赵元东极其为难的声音：“ 阿江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大伯母说他弟弟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要想太多，过两天妈妈就来。” 温以凡没再听下去，直接掐断了电话。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温以凡那一刻的心情，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有那样的一面。那一刻，他只希望全世界都去死。那个兵荒马乱的凌晨，温以凡和车新德被前来的民警带走。温以凡把这整个晚上再加上这一年的所有事情都叙述出来之后，他没有再回大伯家，住在了一个女民警的家里。女民警同情他的遭遇，给他做着心理疏导，还说他想住多长时间都行。女民警有个女儿名叫晨曦，恰好是温以凡的同班同学，两人在学校的交集不多，但晨曦的性格非常好相处，不提她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只是跟她聊着各种乱七八糟的话题。到了晚上，晨曦跟她说着说着话，突然跳了起来往房间跑：“ 对了，我改一下我的志愿吧，我不想选人力资源了。我去，现在几点了？” 听到志愿两个字，温以凡的眼皮动了动，想起了自己因为赵元东的提议才选择的南吴大学，又想起了前不久赵元东在电话里说的话。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手上被车新德掐出的红痕，神色怔怔。没过多久，温以凡也起身进了晨曦的房间。此时晨曦正坐在桌前刚打开电脑，余光注意到温以凡的身影，他转过头来笑嘻嘻地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 温以凡盯着电脑屏幕说：“ 晨曦，我能用一下你电脑吗？”“ 可以啊，你要干嘛呀？” 晨曦爽快地说道。房间里安静几秒，温以凡眼中的光像是消失了，他轻声道：“ 我想改志愿。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温以凡一直住在晨曦家。尽管脱离了车新德这一号人物，但不到凌晨三点，温以凡依然睡不着。他极其没有安全感，总会睡着睡着就惊醒，总觉得有人压在他身上，每天都觉得喘不过气来。温以凡不想跟任何人联系，每天都龟缩在自己的壳里，只听着女民警的吩咐，有事情要去派出所补录口供才会出门一趟。但因为温以凡的身上没有被侵害的痕迹，也没有证据，再加上温良贤和车燕晴都在替车新德说话，最后车新德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惩罚，只是被拘留了几天。这件事情在北隅的一块区域闹得沸沸扬扬，全都在传说有一户人家的舅舅把亲外甥女给强奸了。温以凡每天都在晨曦家里，也不知道这些事儿，他吃不下东西也睡不着，觉得日子痛苦难熬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。他觉得自己这个征兆很不对劲， 温以凡不想再去管这些事情，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，也什么都不想去想。他只想录取结果快点出来，等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就离开这座城市，离这些事情都远远的。那段时间温以凡过得浑浑噩噩的，他不跟外界沟通，手机长期处于关机状态，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角落里发呆。温以凡觉得自己好奇怪，明明前段时间还觉得曙光在即，明明先前还觉得生活都在朝好的一面发展，可他现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负能量，每天都想着车星德压在身上时自己脑子里冒出的那个念头，每天都想着死。录取结果出来的那一周，北隅接连下了几天的细雨。那天查完录取结果后，晨曦极为高兴，兴奋地抱了抱他。 太好了，我跟我男朋友被同一所学校录取了，我俩可以去同一所大学了。 那一瞬间，温以凡的思绪从黑暗中挣脱出来，他突然想了起来，自己这段时间忘了什么事儿。他跟桑岩约好了要上同一所大学，但他忘记了，他改了志愿，他没有跟桑岩说。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温以凡的心情依然很平静，像是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。过了好半晌，他才站了起来，从书包里翻出自己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拿出来的手机，长按开机，跳出一大堆未读消息和未接电话。桑岩在这段时间给他发了几十条消息，最新的一条是一个小时前发来的。桑岩说，我去找你。温以凡盯着看了很久，注意到他的失神，旁边的晨曦打断他的注意力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 我出门一趟。 温以凡抬头。 啊？ 这是这半个月以来温以凡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出门。晨曦有点惊讶。 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？要我陪你去吗？ 不用，我去见个朋友。 温以凡笑了笑说道。 行。 温以凡起身走到玄关，打开门，后头又传来晨曦的声音。 啊，对了，以凡，外边在下雨，你带把伞出门吧。 说着，晨曦跑过来往他手中塞了把伞。他看向晨曦低声道。 谢谢。 谢什么呀，跟朋友玩得开心点啊。 听到晨曦这话，温以凡沉默了几秒才说。 好。 温以凡出了门，外头天已经半暗了，雨势并不大，像是细细的针落下来也是无声无息的。眼前的雾气很重，水泥地也是深一块浅一块的。想着桑岩平时下车的地方，温以凡往大伯家的方向走。刚走到那条小巷，温以凡再度碰到了车星德。像是没有想过会再碰到温以凡，他愣了一下，再度拽住他的手臂，像一个得志的小人。 哟，霜降啊。 温以凡的痛苦感再度冒起，用力地挣扎着。 报警是吧？你说你报警这事儿，咱俩谁损失更大呀？我没什么事儿，但你被传成什么样了啊？ 可能是因为在拘留所里关了几天，车星德的眉眼渐渐带了阴痕。 还有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吧？你就长了个骚货样，天天在家就穿短袖短裤，不就是想勾引？ 没等他说完，桑岩忽地从车星德背后出现，把他的手扯开。桑岩的脸上带着极重的戾气，用力地往车星德脸上揍了一拳。而后桑岩用膝盖抵他的肚子，模样像是失了理智， 力道极重，发出很大的碰撞声。车兴德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，被打得开始求饶。温以凡回过神来，他不想让桑延掺和这些事情，也不想他因为自己而惹麻烦，立刻过去扯他的手腕往另一个方向走。桑延跟着他。 那个人是谁啊？ 我不认识。 温以凡没有回头，两人继续往前走。桑延又问， 你没事吧？ 温以凡轻嗯了一声。 温双将，以后这么晚的话你就别提前下来了，我直接到你家楼下找你。 因为刚才的男人，桑延没有忍住说道。温以凡没有说话。 你这段时间很忙吗？ 注意到温以凡的不对劲，桑延停了两秒问， 我一直联系不上你，出什么事了？ 没有，我手机坏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 温以凡把伞举高了些，帮他遮雨。 啊，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录取结果出来，我会过来一趟。 桑延顺势接过温以凡手中的伞，很自然地说道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走到了那条巷子里，里头空无一人，路灯也昏暗，能够隐隐地看到几只小飞蚁在眼前飞过。雨声扑簌簌，在这燥热的夏天里似乎带了几分凉意。可能是怕刚刚那个男人影响他的心情，桑延的话比平时多了些。 我录取结果出来了，南大软件工程，你的成绩比我稍低点，但上你那专业应该也绰绰有。 温以凡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像是听进去了他的话，又像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回荡着车兴德的话。他说这是很丢脸很羞耻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反反复复地想起婊子、骚货这些词，温以凡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感受了，只记得当时那件事情他不介意让任何人知道，就算别人怎么传都无所谓，可他不想让桑延知道，半分都不想。他不想露出半点破绽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桑延才不会有半点怀疑，他只能想到用狠话来将桑延击垮。温以凡也不想让桑延还像现在这样，总要花时间特地跑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只为见他一面。这是他温以凡犯下的错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追根究底，就只不过是他忘记了。这没有必要让桑延来承担，他这样的人受不起桑延这样的对待，他们应该早一点断掉呢。在上一次他在电话里叫桑延别再烦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结束了，早就应该结束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